江水有多长，雪山有几重，你像美丽的蝴蝶轻轻落入我眼中。思念有多深，回忆有多痛，要用多少的诗篇才能把你歌颂。蓝天有多蓝，花儿有多红，你像手中的转经筒，悠悠转动在我心中。祈祷有多深，轮回有几重，要用多少的期盼才能与你重逢。又见高原红啊，又见高原红，高原上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浓。又见高原红啊，又见高原红，是藏在我梦中。蓝天有多蓝，像手中的转经筒，悠悠转动在我心中。祈祷有多深，轮回有几重，要用多少的期盼才能与你重逢。是藏在我梦中，又见高原红啊，又见高原红，高原上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。